下神韵，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一点，13点，华夏神韵。 欢迎继续收听华夏神韵，接下来和你分享一组经典的中国电影歌曲，曲目有《人说山西好风光》《四季歌》《女儿歌》《边疆的泉水清又纯》《牡丹之歌》《冰山上的雪莲》《马铃儿响来玉鸟唱》《西沙可爱的家乡》《渔家姑娘在海边》《春天里》《红星照我去战斗》《映山红》《年轻的心》。 Thank you. 有人说你富贵，哪知道你曾历尽平凡。啊，牡丹，啊，牡丹，哪知道你曾历尽平凡。 山的流沙，啊。 个蓝，绿个蓝，绿个蓝，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，照到了我的破衣裳。蓝，绿个蓝，个蓝，绿个蓝，穿过了大街走小巷，为了吃了为了穿，朝夕都要忙。蓝，绿个蓝，蓝，绿个蓝，没有钱也得吃晚饭，也得住间房，哪怕老板娘你那乖模样。蓝，绿个蓝，绿个蓝，绿个蓝，绿个蓝，绿个蓝，绿个蓝，绿个蓝。贫穷不是从天降，生铁就炼也成钢，也成钢。只要努力向前进，哪怕高山把路挡。蓝，绿个蓝，绿个蓝，绿个蓝，遇见了一位好姑娘。亲爱的好姑娘，天真的好姑娘，不用悲，不用伤，人生好比上战场，身体健，气力壮，努力来干一场，身体健，气力壮，大家努力干一场。秋季里的菊花黄，蓝里个蓝里个蓝里个蓝，阵阵的微风在迎面吹，吹动了我的破衣裳。蓝里个蓝，个蓝里个蓝，穿过了大街走小巷，为了吃了为了穿，昼夜都要忙。蓝里个蓝，蓝里个蓝，没工作也得吃晚饭，也得住间房，哪怕老板娘你那乖模样。蓝里个蓝，里个蓝，里个蓝，里个蓝，里个蓝，里个蓝，里个蓝。成败不是从天降，生铁就炼也成钢，也成钢。把高山把路挡，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，遇见了一位好姑娘。亲爱的好姑娘，天真的好姑娘，不用悲不用伤，前途自有风和浪，奔把多起鼓浆，哪怕是大海洋。

上的一股清泉，冰山上的一朵雪莲，风暴不会永远不住。